这杯静静的小菜，人生难得几回醉，不欢更何待。 爱怎么一年更老， 今宵离别后，何日君再来。 费玉清演唱的《何日君再来》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因为不知道自己要什么，就草草地落在一段感情上，结婚生子老去，等到快告别了，一回忆，满指甲只剩葱花味儿，连去山间掐花的时间好像都没有。女人太容易把爱人孩子等同于自己的人生，其实爱情就是一张睡觉的床，而太多的女人把它等同于上香的佛堂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，王菲《又见炊烟》。 如果你很想要一样东西，就放他走，如果他回来找你，那么他永远都是你的，要是他没有回来，那么你就不用再等了，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你的。接下来要听的歌曲，齐豫和周华健演唱《天下有情人》。 Thank you.

牵手会更难承担。太美好的开端是抚慰的陪伴，真实的拥抱特别温暖。若我们将关爱的种子顺 周迅的歌曲《幸福的开关》，越来越体会到所谓成长哦是很难得的。第一天你会遇到一些事儿气得发抖，见谁就要吐槽，第二天忍不住还会跟朋友讲，而第三天呢明白根本就没有人能够帮得了自己，就不再絮叨了，和家人电话只聊了一些生活琐事儿，最后呢默默熬个夜都缓解下来，就算过去了。然后明白再没有什么好怕的，我们不是不需要照顾，只是没有也可以很好。而那个时候好像我们就从不幸福到了体味幸福。 记不得是第几次来到 LA， 想念 Santa Monica 的旅店，放下行李轻松的深呼吸，黑眼圈和鼻塞自动痊愈，不能错过环球影城的游戏，还有 Hollywood 和 Beverly Hills， 让人回到童年的迪士尼 Magic Mountain， 刺激无比。不如意的事情留在台北 City，心爱的人 please don't worry， 虽然加州的阳光比台北充裕， but it never ends in California， 因为